水是美之源泉， 珍惜水资源，让美永。歌颂生命，舞动青春，歌舞剧场，人生与梦想的舞台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每天十点，22点播出。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。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英国已故女中音歌唱家贝克尔演唱的亨德尔、巴赫、普塞尔等作曲家创作的宗教歌曲。superba chioma, ormai, troppo che vacillante allora. Oh,

The rest I can define, the rest I can define. Costanza Thank you. Thank you.